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五章，牢不可破的誓言，第五十四集。 赫敏，赫敏， 哈利，你在这儿，太好了。哎，卢娜， 你怎么了？ 哈利问。赫敏看上去凌乱不堪，好像刚从魔鬼网中挣脱出来。 哦，我刚逃脱，我是说，我刚离开了考麦克。 他说，见哈利还在询问地看着他，又解释地加了一句：“ 在胡姬生底下。” 谁让你跟他来的？ 哈利严厉地说：“ 我想他最能惹罗恩生气。” 赫敏冷静地说：“ 我考虑过扎卡莱斯·史密斯，但是我想总体上……” 你考虑过史密斯？ 哈利反感地问道：“ 是啊。”我现在希望选择的是他，跟麦克拉根相比，格洛普都显得像个绅士。我们到那边去，可以看到他过来，他那么高。 三人向房间那头挤去，一边抓过几只装着蜂蜜酒的高脚杯。等到发现特里劳尼教授一个人站在那儿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 您好。 卢娜礼貌地说。 晚上好，亲爱的。 特里劳尼教授费了点劲儿才看清了卢娜。哈利又闻到了雪莉料酒的气味。 最近我课上没见到你。 嗯，我今年选了费伦泽的课。 卢娜说。 哦，当然。 特里劳尼教授带着怒气，醉醺醺地干笑一声说道。 我喜欢叫他奴马。你们可能以为我回来了，邓布利多教授会把那匹马打发走吧？可是没有，我们还要分摊上课，这是一种侮辱，说真的侮辱，你知道。 特里劳尼教授似乎醉得没有认出哈利，趁着他在激烈抨击费伦泽，哈利凑近赫敏说， 我们现在说清楚，你打算告诉罗恩你干预了什么晕眩爬吗？ 赫敏扬起眉毛。 你真以为我做得出那种事？ 哈利目光犀利地看着他。 赫敏，如果你能邀请麦克拉根。 那不一样。 赫敏傲然道。 我没打算告诉罗恩守门员选拔中本来会发生什么或不会发生什么。 那就好。 哈利热切地说。 不然他又会崩溃，我们下一场又完了。 魁地奇， 赫敏气呼呼地说， 男孩子就只关心这个吗？考麦克没问过一个关于我本人的问题，一直给我大讲特讲考麦克麦克拉根的一百个惊险救球。他来了。 他动作快得像幻影移形，前一秒还在这儿，下一秒就从两个大笑的女巫中间钻过去消失了。 看到赫敏了吗？ 一分钟后，麦克拉根从人堆里挤过来问道。 没有，对不起。 哈利说完赶紧转身加入卢娜的谈话，一时竟忘记了他面前的那个人是谁。 哈利波特。 特里劳尼教授用带着回响的深沉声音叫了起来，第一次注意到了哈利。 你好。 哈利冷漠地说。 我亲爱的孩子。 他说，声音很小，但传得很远。 那些谣传，那些故事，救世之星，当然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兆头总是不好，哈利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来上占卜课了呢？对你来说，这门课尤为重要啊。 啊，西比尔，我们都觉得自己的课最重要。 一个洪亮的声音说。斯拉格霍恩出现在特里劳尼教授的另一边，他面色通红，天鹅绒帽子有点歪，一手端着蜂蜜酒，一手举着一块巨大的白果馅饼。 可是我想，我从没见过这样一个魔药领域的天才。 他用宠爱的有些充血的眼睛看着哈利。 有天赋，像他妈妈。 我只教过几个天资这么高的学生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西比尔，就连西弗勒斯。 哈利惊恐地看到斯拉格霍恩伸出一只胳膊，像是从空气中把斯内普勾了出来。 别偷偷摸摸的，来跟我们聊聊，西弗勒斯。 斯拉格霍恩快活地打着饱嗝说： 我正谈到哈利在魔药学上的特殊才能，当然也有你的功劳，你教了他五年。 斯内普被斯拉格霍恩的胳膊箍住肩膀，动弹不得。他的目光顺着鹰钩鼻子落到哈利身上，黑眼睛眯缝着。 有趣，我从没觉得我教会过波特任何东西。 哦，那就是天才啊。 斯拉格霍恩叫道。 你没看见他第一节课教给我的活地狱汤剂？从没见过哪个学生第一次能做得比他更好。我想就连你，西弗勒斯。 是吗？ 斯内普平静地说，眼睛像钻子似的盯着哈利。哈利有点不安，唯恐斯内普追究起他的魔药新才华的来源。 提醒我一下，你还修了什么课，哈利？ 斯拉格霍恩问。 黑魔法防御术、魔咒课、变形课、草药课。 简而言之，是做一个奥罗需要学的所有课程。 斯内普说，带着微微一丝冷笑。 是的，我就是想当奥罗。 哈利倔强地说。 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奥罗。 斯拉格霍恩声音洪亮地说。 我觉得你不应该当奥罗，哈利。 卢娜出人意料地说，大家都看着他。 奥罗是府衙阴谋的一部分，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呢。他们想利用黑魔法和牙龈病从内部搞垮魔法部。 哈利扑哧一笑，把一半蜂蜜酒吸到鼻腔里。真的，光为这个带卢娜来也值了。他从杯子上抬起头，咳嗽着，脸上湿漉漉的，依然带着笑。接下来看到的一件事，像是有意要让他兴致更高。德拉克马尔福被费尔奇揪着耳朵朝这边走了过来。 斯拉格霍恩教授， 费尔奇呼哧呼哧地说，下巴上的肉抖动着，金鱼眼中闪着抓到学生调皮捣蛋时那种疯狂的光芒。 我发现这个男孩躲在楼上走廊里，他说是受了你的邀请来参加晚会，还说动身时被耽搁了。你给他发请柬了吗？ 马尔福挣脱了费尔奇的手，看上去气急败坏。 好吧，没邀请我。 他愤愤地说。 我想闯进来，满意了吧？ 我不满意。 费尔奇说。这话与他脸上的得意全然不符。 你有麻烦了。校长不是说我已经允许晚上不许乱走动吗？ 没关系，阿克斯，没关系。 斯拉格霍恩挥了挥手说。 圣诞节嘛，想参加晚会又不是罪过。这次就算了吧，下不为例。德拉科，你可以留下。 费尔奇那愤慨和失望的表情自不待说，但令哈利纳闷的是，马尔福为什么差不多同样不高兴呢？斯内普看马尔福的眼神为什么既愤怒又……这可能吗？有点害怕。